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请出我们今天的解忧和赏读嘉宾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对了，大家没猜错，还是我又来了。 大家根本没有猜。 都已经放弃猜了。 对，一听到我前面那样平稳的啊，这个请出嘉宾的又是特别简直都不用思考脱口而出的这种行文方式，就知道啊，又是他们所期待的汪冰老师。嗯，我们常告诉大家，就是其实人生不要有什么期待，然后大家确实在我们节目当中也做到了，因为每一次期待都会实现。但是对于哪一天播出选中谁的来信，我觉得这个大家可能确实是预先没有办法想到的。我们今天选中的是12月6号收到的一张小纸条。其实这位朋友呢，他是跟我们互动比较多的人，也经常会在往期的节目当中，在其他朋友的来信，在我们的解读的下面留下他的评论。是这样一位朋友，他最近呢写了一张比较短的纸条，他说晚上想吃个柿子，我妈说晚上吃柿子得结石，又说凉性食物不适合我现在吃，但我一年也吃不了几个柿子，还是吃了心情大好啊。人啊，为什么要主动的被条条框框束缚的这么不自由？不仅仅是一个柿子，结婚要有车有房，工作要稳定，要情绪稳定，做个优秀的大人，究竟是谁定的这些条条框框？大家又被动接受并践行这种规定呢？说起来，由一个柿子为什么会想到了这么多，实际上是这位朋友最近在他的生活当中也确实是发生了很多事情。比如呢，他参加了一个发小好朋友的婚礼啊，他在前两天在11月27号给我们的来信当中也写到了，吃了顿越南餐，参加婚礼嘛，热热闹闹挺开心，心里由衷为我的高中同学感到高兴。晚上收到消息问饭菜怎么样，他就如实回答。然后呢，他说同学说还是特意选了有烤鸭的酒店，看来为了这个他们也是用心的。他说其实今天下午椰子冻迷之卷挺好吃的，而且我去看了电影啊，这个范伟的演技也没让我失望，就是在吃饭的时候遇见网红也来拍摄了，一群人长枪短炮对着几个在吃饭的人一顿录像，还有打光的，感觉好假好做作。吃个饭嘛，本来是放松补充身心的，也被愚蠢的人类搞成了紧张的工作。这是一天。还有在之前呢，11月22号，他说冬天真冷啊，我买的垫子和暖宝宝到了，给流浪狗的，明天就拿给他们，不知道能不能顶一点事儿。今天也下了小雪，我出门办事儿，是失业之后的医疗保险。回来坐公交，看到大朵的云彩闪着光，因为阳光在它的后面。我这个大近视戴隐形眼镜，果然看得清楚。车里有个女孩一直盯着我看，双眼无神，我感觉很奇怪。过了一会儿她眼珠转动，我才反应过来，她只是在发呆而已。哎，找工作好难啊，外面又好冷。要是所有人冬天都冬眠就好了，这样就能心安理得地躺在家，也不会被父母指摘了。人类的寿命是随着新陈代谢的减缓而增加，而人类减少活动也会对地球的损害减少呢。外面好冷啊，我一点都不想动呢。其实这个看起来比较平淡的一张小纸条啊，就透露出了他自己的状态。他是去办失业后的医疗保险，所以他现在呢是在待业当中。但是有没有觉得这位朋友其实现在反而倒有了一种比较放松的像局外人的心情？他的这几张小纸条其实都或多或少的展现出了他这方面的特质。问问汪冰老师。 其实他的这些来信让我想到了我们在之前曾经分享的一本书啊，好像叫《愚蠢的人类》。因为他在写周围的人和事儿的时候，那种幽默感，同时呢又非常的犀利，也毫不留情。有的时候在风轻云淡之间，又好像刺破了人类某种真相，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大家好像对这个游戏又很尽兴，又受游戏的束缚，但是很少有人想一想，在这个冬天我们都变成草原静止派，是不是世界也会更好，我们也会更舒服呢？这些想法特别像一个孩子来到大人世界，对成人世界里发生的很多事情都表示不理解，甚至觉得荒谬可笑。特别是当大人越一本正经的时候，他们就越觉得周遭的一切太好笑了。 嗯，没错。但是大人嘛，啊，特别是已经被条条框框束缚着长成了大人的这波人，就好像是一个生鸡蛋啊，已经被煮成了熟鸡蛋，或者是被做成了摊鸡蛋、荷包蛋啊，或者是被做成了蛋饼等等等等，他们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了，他们就是原来的样子了。而你认为自己如果还有不断的成长变化的自由的话，你完全可以选择尊重自己的内心。这位朋友啊，我觉得他其实有那种旁观者的心态，但同时呢，他好像依然会或多或少的被周围的这些言语所干扰，影响他的心情，或者有的时候会不会也多多少少的影响到他的一些行动和选择呢？我不知道，因为他还年轻吧。但是我觉得今天既然他给我们写来了这些，我们也要尽力的去回应他，来帮助他要度过他生命当中这个比较寒冷的冬天。是不是其实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当中也有一些朋友啊，和我们的题主面临着类似的境遇，但我觉得我们的题主可能在他们当中还是相对乐观的一个人吧。汪明老师觉得呢？ 我觉得我们的题主不仅相当的乐观，而且内心很强大。你想他都在面临失业这样的状况，他居然想到的是整个人类换一种生存模式，是不是大家都更好，而且他还关注到了周围的人。我们都知道，当一个人内心非常纠结的时候，往往他只会看到自己的纠结，想到自己纠结，而对世界发生的事情都浑然无知。但是我们的题主是这么的敏锐啊，他还有闲情逸致去观察周围的人和事儿，可见他不仅心很大，从另外一个角度，我觉得他也非常有慧根，因为他甚至可能能用第三只眼来看待自己，因为我们每个人也同时都是人类的一份子。这种出离的视角我觉得也是智慧的一个来源，因为太多的人都缺乏第三只眼，永远都生活在角色当中。 嗯，没错。所以我们不妨从这个柿子开始啊，来回应一下我们这位朋友。今天呢，我们选读的要为你选中的一部分，其实我想这本书我们这位题主刚刚看过了啊，就是我的新书《若非此刻更待何时》。今天呢，为你选中的是《不如觉醒》当中的一段话。说到了柿子，其实就和养生有关啊。所有的妈妈们都有他们自己的一套逻辑。我觉得可能到我们到了妈妈们的那个年纪的时候，可能也会觉得他们说的是有道理的。但是呢，所有的这种道理能不能真的就用来规范我们在生活当中所有的行为呢？这一节当中我写到了在瑜伽课上的某种预见。魏兰是演员，出于职业需要，她对自己的颜值永远保持相当的警觉。无论课上讲什么，到一定时间，她必然会提着装满柠檬切片的杯子去泡水喝。对她，这是习惯，也是信仰。我想他在用行动表明，没有什么比喝美容水更重要，也没有什么比保持美貌更关键。马甲线、蜜桃臀、肌肤胜雪、笑靥如花。不过所有关于外貌的严苛要求以及闹钟式的自律，是否会对自在构成妨碍呢？这种妨碍算不算对自己的伤害呢？我饶有兴趣地观察，看人和职业怎样互相选择，互相塑造。对我来说，生命中过度繁琐的事物都是无法接受的，从衣服上的蕾丝花边到那些定时定点的保养，我都无兴趣。在我看来，明星苛刻的美容大法，关于喝水、吃东西、喷雾、面膜、戒断咖啡和茶、严控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其实和老年保健达人推崇的生活方式并无二致。 每天叩齿多少回，梳头多少回，一口饭嚼几下，坐在那儿等候的时候也要按摩耳朵。即便真的能够延年益寿，但所有这些将生命零打碎敲的方法，如何能让一个人活得生龙活虎，气吞山河呢？人生在世，一旦没了气势，还有什么趣味呢？但我惊讶地发现，这种看法相当过时。我眼中的这些琐屑正在构成新的时尚，甚至被奉为自律宝典。原来所谓自律，不过是自我束缚的同义词。这种逆转让我深觉有趣，而以此为自律的时代也让我不禁重新打量。并不只有娱乐行业对此乐此不疲，几乎所有人都或多或少被纳入了这个体系。你要吸金，就要加入轮盘赌，就要遵守游戏规则，于是每个人都关注评价，忙于击败别人，以致忽略了自己，以为这样做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而并不问慌乱的时代到底要去哪里。专注保护皮囊，因而无暇顾及灵魂，试图以外在铠甲弥补内在软弱。我们的头脑一直在接收这样的讯息，并以此推动我们走上某条特定的道路，是特定的而不是特别的。我们到底是要自己更强大，还是要看起来比别人强大？害怕被时代甩下的人无暇思考，于是轻易中了头脑的诡计。我们在评价体系中不断按照别人的评价修改自己的欲望，心甘情愿被嵌入某种模式，然后周而复始的努力。何止颜值是皮囊，头衔、标签、职位、学历、才艺，无一不是皮囊。我们把自己打扮成光鲜厉害的样子，期待成功和一劳永逸的幸福。大脑也一直用这样的幻象欺骗我们。事实却是，在努力追求目标的过程中，我们一再远离自己，而且篡改一旦发生，绝不自动停止。于是，我们逐渐丧失了感受幸福的能力，乃至失去了感知身体的能力，以致和最初的愿望南辕北辙。当比较和胜负发生时，矛盾永远不会消失，根源就在于我们和我们以外的世界是二元对立的，裂痕无法弥合，冲突永无止息。况且我们在这场持久战中是不可能获胜的，老的猴王总会被新的打败，这是猴子的游戏，一场严肃的游戏，以生命为筹码。对于有更高志识的人来说，这种无止境的追求难道不是对自己孜孜不倦的伤害吗？想象自己是一棵树，我们立刻就会意识到根系与地面上的部分同样重要。自然界中没有一棵树认为树冠比根系更重要，然而生活中的我们却往往在乎如何被看到。现在过度关注树冠的我们，是不是应该做些调整了？为自己服务，照看好自己，并不意味着一定要顶盔贯甲、提刀出征、挑敌人于马下，然后把酒言欢。更简单明智的做法是好好审视自己，看你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在哪里，同时注意倾听，像倾听别人那样倾听自己，培养洞察力，弄清楚自己的意图，再把感受和意愿整合在一起，投入的生活。我们可以创造自己的生活，当你愿意为自己负责的时候，我们永远是自己所在世界的开端。正如每天早上从梦中醒来，我们睁开双眼，世界才倏然显现。你的头脑创造着你所看到的世界，这显然说明你还有机会创造出更好的世界。这无关别人，一切都在于你是如何对待自己的。你宽容吗？你尊重吗？你会对自己使用语言暴力吗？你愿意诚实对待自己的欲望吗？我想这段话我们的这位题主一定看到了，我不知道他看的时候会作何反应，他在内心呢是如何去解读的，又是如何和自己心中的那个念头去链接的。但是此时此刻我们把这段话送给他，我觉得他现在其实更需要的是除了去关注外界的那些和他内在的认知不调和的部分，要更多的去照顾好自己内在更有生命力的部分。这意味着可能也需要做一些删繁就简的工作吧。 问问汪冰老师。 其实在刚才思佳读的过程当中，我自己特别受到触动的一段话是那段为自己服务，照看好自己，不一定与别人为敌，或者说也不一定与世界为敌。题主的来信当中，我隐隐的嗅出了一点点青春期的气息。这个青春期就是一个突出的表现，逆反心理，就是你们要这样，我偏不要这样。我觉得你的逆反和青春期最大的不同在于，你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思考，你在想我们既定的规则，我们既定的运转方式是不是可以被改造，它的诸多不合理和荒谬之处是多么的让人好笑。但是当你想到这些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那意味着你的内心，你的心灵在渴望另外一些东西，就像书中所说的，你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又在哪里呢？第一步是参透了这个游戏你不愿意玩，那所以你想玩的游戏是什么？现在你终于有机会，生活按下了暂停键，那我不知道你会如何利用这段时间来充实你的生命，或者更深度的体会属于你的幸福。 嗯，其实我觉得我们即使是在非常叛逆的时期，或者是藐视这个世界上在我们周遭存在的很多规则的时期，我们其实也常常会忽略一些我们本来拥有的自由。至少我自己啊，在近两年来是经常在生活当中有这样一些发现的。当我看到我的床头柜啊，就是和墙之间有一个缝，以至于放在床头柜上的一些书，因为我喜欢在睡前看看书啊，那书经常就掉到那个柜子缝里边去，我每次都特别的生气啊。但是后来有一天我在打扫的时候，我突然觉得，你只要把床整体的往右推一下，然后就把这个床头柜嵌进了大床和暖气片之间的那个位置，不就行了吗？它和墙就严丝合缝的贴拢了。那之前我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那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床应该正好摆在正中间的这个位置，但是谁说这个床一定要摆在正中间，以给自己的生活造成这么大的麻烦呢？其实这是不是也是因为，虽然我们藐视外在的一些规则，但是在我们的内在却有一些规则暗中的潜伏下来，而我们却不自知呢？假如我们能更早的去以自己的需求出发，尊重自己内在的一些设计的话，也不用去挑战任何的规则，只要去做该做的事儿就好了。嗯，就像禅师说的，吃完饭，吃完了吗？那就去洗碗吧，就是如此简单。问汪冰老师， 就是如此简单。但是人类把很多简单的事情都变得复杂了，这个复杂里边可能有些理由哈。所谓的文明的进展和进步，包括这种复杂也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工作机会，但是对我们的题主来讲，好像这种复杂不能令他满意。那你就活出你自己简单的活法，但是我觉得简单的基础是了解自己。其实你每天在这个世界上接触到的那些人和事儿，你最反感的人和事儿，往往更直接强烈的说明了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比如说你不喜欢那些网红去拍把生活变成了某种演戏，所以你不喜欢做作，你喜欢真实，你喜欢简单，你喜欢有效的交流和沟通，所以这些落实到你的生活当中，对你来讲，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更希望生活多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其实很多的时候，外在的打扰总是一步步帮助我们确认了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接下来的，就像书里所写的，就是我们的责任了。那既然我们确定了自己是谁，我们要如何活出这样的自己？其实很多的时候也并不完全依赖于外在世界。 我们刚才其实在尽我们所能的来帮助这位题主。我不知道现在啊，就是他到底是更加需要休息呢，还是他更加需要去找一份工作呢？看起来好像父母是希望他不要在家闲着啊，尽快出去找工作，但是他自己好像难得的迎来了这样一个假期。但我也不知道他的内心会不会也有一些隐隐的对于未来的担忧呢？因为说起男朋友啊，说起未来在哪里定居，两个人说起要不要买房子等等，他其实也显示出了一种隐约的似有若无的关于未来的不确定性的焦虑。我想对这样一个有慧根的姑娘啊，更多的可能是让她更好的去做自己。当她更加确定自己的核心部分是什么，自己是谁的时候，可能她也就会更多的去发现她行走的这个道路上啊，她所遇见的和自己相匹配的人事物，而这个时候可能那些不适合她的也会自动的离她而去吧，她也就

欢迎回来，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思佳。我们再次请出汪斌老师。今天呢，这个姑娘她其实也时常和我分享一些，特别是在她这个失业之后啊，她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去享受生活当中的闲暇，她会把她看到的一些美好的景象也记录下来，当然了，也会把她看到的一些不和谐的一些画面也会向我们发过来。其实这样挺好的，但我同时也会觉得这个姑娘可能在生活当中有一点小小的落寞，也就是说除了和我们分享啊，她是不是在生活当中其实不太有那个真正能和她一样投入的享受她所享受的这些生命时光的那样的同道中人呢？在她的周围是不是没有这样可以倾心交谈的好朋友呢？这个会不会也对她或多或少的啊，会造成一些心绪上的影响呢？ 我读完题主来信，我的一个感觉就是，以前的那个电影出的光碟里边，经常有一个导演评论音轨啊，就是一边演，你就能听到那个音轨是导演在评论这个剧情的声音。我们的题主在很多来信当中就扮演的那个评论音轨，播的是人类的故事啊，他在下面有自己的注解和看法。但是我同时又感受他的另外一个欲望，这个欲望就是不仅要评论，也要演戏。希望题主不要误会，我说的演戏不是你要扮演别人，而是你特别希望能够展现你自己，以你最真实的方式，以你认同的方式去活出你自己的样子。我总感觉你对外在世界的这种能量当中，包括你对世界的观察，甚至有的时候那种犀利的直接指出这个世界的不理想之处，言外之意就是我为什么不能够以我想要的方式去活出自己啊，当然这是我自己的一点点感受，如果这也是你内心的感受，其实你完全是可以创造属于你自己的生活和游戏。因为在你来信当中我看到了很多能量在涌动，至于这个能量能做什么用，那就取决于你做出什么样的行动和选择了。 当然我们之前也曾经推荐给大家美国的这个著名女作家伊丽莎白·吉尔伯特啊，她是这么多年来一直就想成为一个作家，但她直到她风靡全球的那一本超级畅销书《美食、祈祷和爱》出版之前，她其实一直在打着一些零工啊，包括做这个饭店的这个女侍者之类的，来供养她自己。供养他自己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能够继续他的创作。其实我觉得这也适合每一个特别有着蓬勃的创造力的这样的生命。当然你不一定是要去做作家了，但是我想像我们题主这样一个女生，在她的心目当中一定也有一个关于自己想要成为谁，自己的生活当中要容纳下谁和什么的这样图景的一个非常有趣的又丰富的一个女孩子。我觉得你也可以为自己做同样的事情。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当你去出去找工作的时候，你可能就不再把它看作是一个巨大的负担，或者是对它有很多很多的挑剔。当然我觉得你有的挑剔是非常棒的，就比如说你不愿意去做那些骗人的事情啊，不愿意因为自己挣钱而做那些你认为是不好的事情，或者说是害人的这种事情。这个原则当然是对的，要坚持。但是更多的时候，你不必去找一份理想的工作，因为你知道你最理想的那一份打引号的工作就是创造你自己的生命图景，不是吗？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希望能够让你知道的一件事情。一个人是不会被他所做的工作定义的，他也不能被任何事情所定义，因为你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宇宙间只此一个的灵魂。问汪斌老师， 既然我们无法被任何事所定义，其实反过来我们定义了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所以提出我相信带着你这种宝贵的觉察，这种深刻的洞见，去做很多哪怕别的人类成员所做的角色扮演的事情，程序性的事情，你都能够体验到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你不是以那种状态和态度去对待你每日的生活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其实赛老师也启发了我，那也就是说你每天做的事情都可以是个游戏，对吧？因为你是带着游戏的心情，出离的心情来体验这个世界的，那可能无论悲喜，他们对你都有了格外的意义。那特别是如果你能为你的感知，为你的体验，为你脑子里这些奇妙的想法找到一个出口的话， 我相信你就更容易自洽的生活，而且你就能把生活当中很多你并不喜欢的体验升华成某种精神作品。 嗯，当然我相信那些让我们不满意的，甚至于让我们有些讨厌的厌恶的那些体验，我们也不太会允许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反复发生。就是说即便是游戏的话，有一天我们觉得这个游戏不好玩了，实在是没价值了，也可以随时喊停的。所以最后一句话送给你，就是一旦你知道一切想象和判断都发生在自己的头脑中，就可以选择识破头脑的诡计，亲自去照顾在故事里被忽视和伤害的小孩，重写一个关于每个生命都有独特价值的剧本，并且一边生活一边不断发现那些独特之处。好了，最好的祝福给你，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感谢汪冰，我是刘思佳，过一会儿还有好书慢读，我们一会儿再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继续收听解忧书房之好书慢读，我是刘思佳，今天继续为您分享戴安娜·阿克曼的作品《纤细一线》。本书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由张定一翻译。7:45，第一个电话，一位离异男性打来电话，谈及他16岁的女儿。他野性难寻，不听管教，即使没有课的日子也很晚才回家，跟朋友喝很多酒，吸毒。劝他戒酒戒毒，他都当耳边风。昨晚他带着黑眼圈回家，却不肯说发生了什么事儿。见他肉体受伤，这位父亲真是伤心。我们谈了约一个小时，他坦陈深埋心底的沮丧与恐惧，愤怒与罪恶感。当他平静下来，能够计划未来时，我们讨论让他加入匿名戒酒协会之类的支援团体，他会在那儿找到其他面临心爱的人酗酒吸毒的同伴。我无法帮助他的女儿，因为他没有打电话来。我的职责是帮助这位受苦的父亲。他问，你认为这样能改善我跟女儿的关系吗？我答，我不知道，但你会碰到相同处境的人，他们或许能给你一些关于他们如何成功或如何失败的经验。最起码，你不必再一个人孤独地面对这个问题。他说，他们的电话号码是……他的声音从我们开始通话以来第一次变得坚强。我给了他电话号码，告诉他如果支援团体不奏效或只是需要找人谈谈，都欢迎他再次来电。他谢了我，我们互道再见。除了建议一个可能对他有帮助的机构，在长达一小时的通话中，我几乎没说什么话。生命线的辅导员不是心理治疗师，我们的工作不是探索心灵，挑出问题，解释它的起源与模式。我们不对求助者有问必答或提供忠告，我们只是倾听。有时听觉也像一支笔，我在心中描绘出来电者的面孔，阅读他们的表情；有时像使用回声定位，我发出侦察的声波，可能是个诱导性的问题，等着听他从什么地方反射回来，扭曲成什么模样。我还不能熟练掌握听音辨物的技巧，有时会经过漫长的沉默，来电者或许会问，你还在吗？我答，是的，我只是在思考你刚才说的话。我们不只像听演讲那样被动的聆听，我们不像正常交谈时那么容易因个人的意念而分心，边听边想下一句要说什么，或许谈谈自己的相关经验，我们全心全意倾听。这非常耗体力，就像近身搏击一样累人。倾听像运动，你用全部注意力听见字句、叹息、哽咽、大声喘息， 在难以启齿或禁忌的字眼前比正常语速多一拍的停顿，因担心而压低的声音，苦闷中的憔悴，承载许多忧伤的拉长的母音，酒醉的大舌头，一小块一小块堆积成山的罪恶感，因心底自责而沉默的挣扎声，喘不过气的恐惧，活火山般不断爆发的恐慌，如瘴疠之气蒸腾的怒火，沮丧痉挛的断音，说没错，但是的人避免短兵相接的怨毒，心智发展停顿者紊乱的观念，狂想者的魔幻剧，精神错乱者的一年碎片，受虐妇女的凄惶音调，绝望者萧瑟空洞的表情，举棋不定的脚步，钻进牛角尖里，心情低落的郁闷，寂寞的偏远角落，紧紧绞缠双手的焦虑。你也听见自与自间的沉默与空隙，他们自有一种独特的节奏与形状。你还听见许多无生命的物品发出的声音，玻璃杯里冰块的撞击声，吸一根烟的唇鼻音，附近房里电视机的嘈杂声，来电者窗外的车鸣声。或许完全透过声音接触别人的生活，分析他们的处境会有点奇怪，但很多动物都以这种方式聆听，隔着远距离沟通，鲸鱼、青蛙、狼、鸟都是如此。正如同医生把耳朵贴着病人胸膛，或使用听诊器听诊，我们也把一只耳朵贴紧热烘烘的电话听筒，聆听字句间的心跳。字句是忧伤之海的洋面，听起来可能平静无风，也可能像一阵疾风或一场台风。我们聆听隐藏在海面下的洋流。8:47，一个有智障的妇人打电话来，一字一顿慢慢地诉说。她很生气，今天有些孩子嘲弄她。我们谈了半个小时，她决定该上床睡觉了。9:22，电话铃响了，我立刻拿起话筒，但没有人在线上。挂断了，我在日志上写道。我们常接到挂断的电话，并非每个人都准备好接触他人，但他们要确定当他们准备好时，有人在这儿。接电话之间的空当，我翻阅简报簿，发现一名我姑且叫他艾伦的青年男子的讣文。他为绝望与寂寞所困，曾向生命线求助长达3年之久。我的手指接触到忽然变得像象形文字一般陌生，像墓碑一样平坦的印刷文字。我们没能救他，但或许在我们扮演他的生命线的那3年里，我们救过他一段时间。这让我想起有几次我值班到周日清晨8点，然后开车回家的情景。街道空空如也，但在距一座桥不远的街上，我看到救护车。毫无疑问，是有人跳河。我想，这人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们呢？我们整夜都在那儿，他为什么不来电？让人痛苦的真相是，下定决心去死的人，通常都不会来电。我们的存在是为了那些还跟残余的生机纠葛不清的人，他们打电话来，我们就谈这些事儿。我们不告诉他们不可自杀，自杀当然是他们的一种选择，我们尊重他们选择何时生何时死的权利，但那并非唯一的选择。我们常说，自杀是对暂时存在的问题做以永恒的了断。他们心中对生命尚留依恋的那部分，促使他们打电话给我们，于是我们来探讨做其他选择的可能。9:15，一位中年妇人来电，她烦乱不安，说话口齿不清，也许是喝了酒。她以前也常打电话来，我记得她的声音。她问：“我是梅丽莎，我跟你谈过吗？” 是的，美丽莎，你今天觉得怎么样？哦，不大好。上次我跟美丽莎交谈是两星期前，当时是大清早，她沮丧得要命，我替她担心了好一阵子，因为她似乎非常脆弱，我担心我们会失去她。她四十出头，人很聪明，口才流利，她带着两个年幼的子女再婚，丈夫酗酒，又是变得很暴力，她跟自己的父母关系不好，她现在返校读书攻读学位。她极为敏感，对自己非常苛求，备受自信缺乏和寂寞的煎熬，她面临来自各方的压力，只有当打击超乎忍受时才会给我们打电话。毕竟我们是一个危机救援机构，但危机是个相对的字眼，每个人的情绪温控剂设计方式都不一样。根据定义，危机会阻挠生活的正常形成，它呈现的方式可能像离婚般公开，像药物过量般属于生理层次，像一件放不下的心事般不足为外人道。我们总把危机等同于不称心、逆境或命运受挫，但若观察野生动物，就会发现危机无处不在。对动物而言，危机根本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既不稀奇也不特别，再怎么逃避危机，还是会碰到更多的危机，危机是常态，只不过仍然会造成痛苦与干扰。在这层意义上，危机救援机构反而是反常的，就像冬天住在装有暖气的房子里，希望帮助别人保持温暖一样，反常。处于危机中的人打电话来，我们要帮助他们恢复平静。从前，这是亲戚、邻居、同辈、长辈扮演的角色，为受困者提供安慰与体谅。一般人总能从各种辈分的亲戚朋友中找到可以谈心或征询意见的对象。危机是人类生活不可能完全消除的一部分，家庭就是一张危机的安全网。根据演化的观点，危机带来转折点，使必要的改变得以实现。我们一厢情愿地说人是习惯的动物时，很少停下来考虑这句话在生物学上是否站得住脚。顽固的习惯确保过去管用的行事方式可以继续发挥作用，它是一种求生的好技巧。它会说，吃那棵树上的果子，因为从前人吃了都不曾中毒。但习惯逐渐导致厌倦与沮丧，两者都是求变的诱因。以上就是我为您分享的今天的好书慢读，选自《纤细一线》，副标题《放下绝望，重拾希望》，作者美国戴安娜·阿克曼，由张定一翻译，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戴安娜·阿克曼多年来是生命线的接线员，同时她也是一位热爱自然的博物学家，她把这两段经历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写成了这部作品。书中描述那些曾向生命线求助的陷于绝望中的人的故事，在濒临精神崩溃的危急刹那，生命线就像纤细微弱的一道曙光，让坠落深渊中饱受恐惧折磨的心灵暂时在平静中休憩。这本书引领读者走上一个尊重生命、体验细腻情感的旅程。戴安娜·阿克曼，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文学教授，他著述甚丰，在众多领域都成绩斐然。阿克曼集诗人、作家、记者、探险家和博物学家身份于一身，勇于冒险，敢于尝试，热爱自然，对生命充满激情。他获过众多奖项，古根海姆奖、约翰·巴勒斯自然奖、拉文诗歌奖、猎户星座图书奖，以及纽约公立图书馆的管选大文豪大奖都被其揽入怀中。他还有一项殊荣，是有一个分子以他的名字命名，称作 Dan Akwan。 以上就是今天的好书慢读，我是刘思佳，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这里是解忧书房，再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和聚散，石沉大海，万家灯火光明黑暗，离合聚散。Yeah.